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歡迎大家收聽南風槍，今日是12月24號平安夜的晚上，今天只有我們兩個寂寞的心，只有我爆食和糖水在大家當中。大家好，我有 Sam 應該去了溫女，走數的朋友，即是跟他一早約定了24號平安夜錄節目，但是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坎培拉會有女。 不是，即是你24號平安夜你在坎培拉做什麼吹風呢？是不是？但是竟然有女溫，所以算了，我今天放他一馬，等他放下假這樣。咁喂，平安夜有什麼搞啊，糖水？ 平安夜有什麼搞？不是跟你做節目咯。 是不是好 sad 啊？是不是好 sad 呢？ 什麼布加音那些？ 去完咯。 夜能人士嚟喎，子夜啊，你唔使教。 子夜嚟晒嗰啲係天主教做㗎嘛，係基督教唔使㗎。咁我哋冇啊，我哋今晚教會，我哋教會都有聖誕 party， 啱啱去完返嚟㗎嘛，咁所以喂今日講下聖誕節啦。但係講之前呢，我今日啱啱新鮮滾熱辣睇一個 post， 我覺得幾得意，我都想分享下，因為都接近年尾啦，而呢一集呢將會係即係 sorry 係南風槍在2015年的最後一集，同埋南風槍的最後一集喎，糖水。 當然冇錯。 係，我哋下年會用一個新嘅形式同埋新嘅名啦，去同大家見面啦，希望唔好再俾咁多人鬧啦嘛。係。講到2015年都講少少回顧啦，咁樣我見到今日喺即係 Facebook 有個 post 咧幾得意，佢喺度原來 Google 呢就我諗不嬲都係個 function 㗎啦，只要大家唔發現嘅啫。咁但係呢就有人呢就抄到2015年呢，譬如喺世界唔同嘅國家，即係用 Google search 嘅最多嘅字咁樣，咁有啲人就拎咗出嚟做比較，用香港啊、日本啊、新加坡啊咁樣列曬出嚟咁樣，跟住就話哦，你睇下即係香港咧就專係 focus 喺娛樂新聞度啊咁樣，咁跟住咧新加坡啊，即係日本啊就最多去睇政治嘅，啲人關心政治，所以咧 Google search 就 search 政治嘅咁樣。咁你有冇睇過嗰個 post 啊？多謝。 有啊。 咁你有咩感覺先？ 你先冇睇啊？黐線嘅嗰個 post。 點解咁講？ 啲全部 TVB 嗰啲嘢嚟嘅。 唔係，其實有啲誤導嘅，即係如果大家所以就叫大家呢睇清楚啲 post 啊。咁其實呢，如果你去即係 Google 嗰個 site 呢去睇嘅時候呢，其實佢係分咗好多唔同種類嘅。咁有啲即係都係最 top 10嘅新聞 search 啊，或者 top 10嘅政治新聞 search 啊，或者 top 10嘅特別人物 search 啊。咁你見到其實入面都有啲政，即係如果你睇返香港 focus 喺香港嘅，都有好多係關於政治嘅。咁唔係全部都係 TVB 嘅，咁但係呢，咁話說回來即係十大呢個嘅 top search 嘅 word 呢，即係譬如話你開 Google， 你一第一個打即係打啲字落去呢，最多 search 嘅呢，你其實呢你睇返香港嗰十個呢，就真係全部都係乜鬼係娛樂新聞啦，同埋 iPhone 6S 囉。OK， 嗱，咁我即係好快咁講啦，頭十個啦。由尾數上嚟啦，第十就排第十就 Minions 啦，咁就嗰套咁嘅鬼嘢喺度 VVV 嗰隻，我都未睇呀。 中國人嚟㗎嘛嗰班。 係啦，即係戲啦 ,ok。 黑頭髮黃皮膚㗎嘛。 係呀，係黑頭髮黃皮膚單眼㗎，但係。 係呀。 隻眼開隻眼閉係咪，係咪咁嘅意思？ 睇呢個唔理㗎呢個。 嗱，但 黑頭髮黃皮膚中國人㗎嘛。 電影啦，電影 ,ok, 都有啲藝術成分，有藝術成分嘅，有藝術成分嘅 ,ok, 咁第九啊羅生門啦，羅生門就係咪鬼呀鄭安琪嗰首歌啊， 係啦，鄭安琪同埋尊奴嗰首歌啦， 係算吧啦，嗰首 應該就同芥川龍之介同埋呢個黑澤明係冇關係 嘅。咁都有少少藝術成分啦，始終都係音樂啦，係咪先，係咪先。嗱，張寶仔啦，張寶仔好明顯係鍾意歷史啦，因為睇張寶仔所以想知多啲歷史，所以 search 張寶仔啦，我覺得都有啲學術成分嘅。 周長洲嘅一個景點。 同埋可能 search 長洲嘅即係旅遊方式啦，咁所以都可能係有啲教育成分。好 奔跑啦。 都 OK 啦，我覺得。嗱，大時代啦，大時代啦，第七位大時代。 大時代咩嚟㗎？ 咩呀，電視囉，跳樓啊，丁蟹啊。 好耐咯呢个。 唔系因为嗰阵时好 hit 啊嘛 ，repeat 翻刀嘛，嗰阵时 TVB 重播啊嘛，跟住啲点即系啲收视仲高过喺平时黄金时间播啲嘢啊嘛。 喂，但系点解会有张宝仔咧？真系奇怪的。 张宝仔咪之前 TVB 有套张宝仔出咗嚟嘛？ 点解会 hit 嘅咧呢样嘢？但唔 hit 噶，系嘛？ 咁你咩戏都有人睇嘅，可能啲师奶睇下张宝仔，突然间想 search 咧。 啊 ，OK。 咁啊，第六就 Hong Kong TV 啦，即系你见到六七八都系香，都系电视啦。香港 TV OK。我第喂第五嗰个咩鬼嘢啊？先我睇到啦，咩我的少女时代 真系唔知喎。 咩鬼嘢嚟噶？ 我冇啊，少女时代。 唔系啊，少女时代韩国嘅，因为我的少女时代系套戏嚟噶。 电影啊？ 系啊，台湾系咪台湾嗰啲戏嚟噶？啲青春怀旧爱情喜剧啊，阴公。 但系剧集定系电影啊？ 戏嚟嘅。 电影嚟 啊！电影啦 ，OK。喂，第四武则天啦，好明显又系 武则天有波啦， 睇系咪想 search 波啦 ？image 想 search 波啦，所以就睇武则天啦，系咪？喂，第三我真系明啦，关杜如风咩事咧？ 杜如风都系一个好出色嘅主持嚟噶，我觉得。 系，咁但系佢咪就系最 hit 嗰阵时，咪就系咩潮游首尔咁样咯。 首尔跟住， 喂，佢 啱啱做东京， 你谂下佢几劲啊？佢可以喺2015年香港人。或者是全球的人用香港谷歌啊来 search 的其中一个 item, 它排 top 3。 其实我想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杜如峰真的被苹果谷红了。啊、即是原本 TVB 那些人不懂哪个是杜如峰的。 好多人都不懂，我以为杜琪峰写错名字。 咁跟住不去 Google 啊。或者杜我峰啊。 杜峰啊这样啊。应该系咁样。 喂，即系你谂下，你一个人，一个艺人都好啦，你可以喺2015年俾人 search 系最多啊！作为一个人嚟讲，你咪应该我觉得好荣幸。 系喎、 哦。咁第二啦，第二就系叫 howold.net， OK， 即系我谂系 search 下你，即系用下你啲问题。 应该系有个网，系话唔知点样答两条问题就。 即系估下你而家几多岁啊？估下你即系而家真实年龄同埋你嘅实际心理年龄嗰啲啦，系嘛？ 是 即是好多人不知道自己即是自己看下身份证咪知道自己几多岁囉，戆居。 嗯。 啊即是你仲要上个网嚟睇下自己几多岁，你咪玩嘢啊。OK? 啊呢、這个就係香港人啊，香港人啊，第一就係 iPhone 6S! 啊返到 啊。梗係啦，梗係 iPhone 6S 啦，唔通係政改咩。係咪梗係 iPhone 6S 啦。喂好嘢喎、啊、但係呢十个里面真係有十个里面有大概是八个是关于娱乐的、哦。 都好国际化，有 Minions。都关心国际事务，香港人。有 iPhone 6S 好国际，有 Minions， 第一同第十位都好国际。 即是你睇返呢，即是你睇返你 search 咩呢，你看你 search 咩就知道你是啲咩人囉。即是我觉得香港人真係尤其是一班激進的政治組織，或者是譬如說想搞多些群眾活動的人，你看看香港人 search 什麼啦，做多些 research 啊，你研究一下你現在要去改變的是什麼人啦，這班香港即是我們這班香港人就是 focus 在這些東西身上。 嗯，你說 TVB 其實沒有 TVB 的，是得張寶仔的， 大時代都是。 正式是大时代，但系话系 N 年前。 杜如风都系。 杜如风勉强都算嘅，勉勉强强啦。 系嘛，即系你谂下，你谂下娱乐啊，即系娱乐喺香港人心目中系几紧要咧？我谂佢其实都带出一个问题嘅。 真系啱。 即系、就是、我相信就系香港人嘅生活就系靠呢啲嘢去维持佢嘅生命咯，你明我意思？ 我明白， 即系如果冇咗呢啲嘢嗰时，香港已经冇其他乐趣俾佢哋啦。即系我宁愿，即系佢喺心里边原来系张宝仔啊，系重要过政改嘅。如果你咁，如果你话俾我听要咁讲嘅话，即系我就咁睇啊，就咁一个好快嘅 analysis 啊。 咁肯定系啦。 OK， 但 iPhone 6S 当然系全世界最重要嘅嘢啦，系咪先？ 但系 6S。真係唔應該係太重要，因為同 6 個分別真係唔係太大。 即係嗱，你話我講笑咁講又好啦，咁但係香港人你自己諗下啦。但係我覺得我有時我會 做諗又唔會出呢啲啦。 咁係做有時呢做南風槍呢有好吊鬼嘅嘢㗎。阿唐水你我唔知你覺唔覺，就係話呢我哋就想。 都有吊鬼㗎，你個名都唔知點解啦。 一來啦，喂，其實知嘅，咁但係第二個 唔係有冇人聽，唔知講係俾邊個聽。 唔係啊，我最記得2015年對我嚟講最 最刻骨铭心嘅就係你講嗰句，你對住阿 Sam 鬧嗰句，你同邊個講啊？你同南風槍講啊？我覺得呢句嘢咧，簡直係南風槍2015年做咗91集啦。OK， 我哋做咗91集嘅焦點嚟嘅。OK， 就係你講俾邊個聽嚇？你講俾南風槍聽就係啦。即係有時我哋做呢個節目就都係有嗰個問題，就話我哋想透過呢個節目咧，其實就想譬如話喚醒多啲人嘅咁樣。有幾個問題啦，一來就係、是。本身呢個節目唔係好多人聽啦，二來亦都係我哋自己質素嘅問題啦，即係我哋講得唔好，或者我哋個節目差，人哋先冇咁多人聽咁樣，都可以咁樣理解啦，係咪先？喂，第三個就係、是、喂，我哋嗰班聽眾，我哋班 target audience 係 focus 喺依十樣嘢度，咁我點啊？ 我哋嗰個平台，嗰啲人嗰個水平都相當好，即係有啲好嘅。 你聽得買 radio 嘅，或者你聽得即係譬如話你關心呢啲嘢嘅，咁你已經唔會喺個網度 search 十樣嘢㗎啦 ，OK？ 但係你如果你要吸納新嘅聽眾嘅時候，我哋真係要去諗下，喂點？即係你點搞啊？即係當啲人嘅 focus 係依十樣嘢，或者係當啲人竟然係關心杜如風多過關心政治嘅時候，咁。梗係做咩呀，放棄啦大家係咪 呀？你講到咁樣呀，你講到咁原本我有啲說話都想同聽眾講嘅。 咪講。 咁不如而家講啦，就係、是、要多謝各位聽眾啦，雖然我哋嘅收聽率亦都係喺呢個榜尾啦，榜末。 又唔係榜末嘅，有啲差啲嘅，都唔講名啦，有啲差啲嘅。 係呀。 咁、但係你冇得咁樣 compare 嘅，係咪先？ 咁但係點解會繼續講落去呢？首先多謝各位聽眾嘅聽我哋節目啦，咁同埋就係、是、另外就係、是、容忍我哋嘅節目係嗰個專業水平係 咁 低啦，嗰、那個製作水平係咁低啦。咁點解要繼續做落去呢？因為我相信兩樣嘢啦，一來即係我相信譬如我哋有幾百人，就係 YouTube 有幾百人，或者少嘅百零多嘅 三百零到三百零到啦， 三百幾四百咁。咁我相信有中間會有啲係網台 junkies 啦、即係有小垃圾俾我聽啦。咁但係我都好歡迎你哋聽嘅。咁但係我亦都相信有啲係有人係譬如想接觸一啲係我哋啲咁嘅人，譬如喺外國生活嘅人，嘅香港人。佢哋講嘅嘢，無論你係自己係身處喺香港，或者你自己係身處喺澳洲，或者係其他世界各地嘅地區，我亦都好相信就係話，其實我哋係肯定我自己係講過一啲觀點咧，係你唔會喺香港聽到，即係你唔會喺任何其他媒體聽到嘅。我係好肯定一點，同埋再講就係話，我覺得天國係由窄門而入嘅咯。 我仲揾你講聖經啊， 聖誕節啊， 掂我飯啊！ 因為我覺得係，如果你真係你領略到我哋講嘅嘢，其實係一個溝通，一個衷心覺得係對大家有益嘅一件事嚟。天國係由窄門而入嘅，唔係話係少數人嘅事嚟嘅。有時呢啲嘢係，我再想當然多謝爆石啦，即係因為其實呢個節目咧，爆石係付出咗好多心力嘅統籌啦、錄音之後嘅工作啦，爆石係做咗好多嘢啦。 唔使講啲咪後請我飲食，請我食飯，你仲未請我飲酒喎？ 真係咩？ 係啊，喂，到我講，喂，其實即係南風槍做咗兩年，差唔多兩年啦，自今年嘅即係下年嘅二月就會係兩年啦。咁其實都如果其實計埋啲未上 YouTube 嗰啲咧，即係我哋之前已經過開一段時間之後先上 My Radio 嘛。咁其實擺埋 Radio 咧，今集將會係第91集，咁但係計埋之前嗰啲，我諗都做咗100集。咁其實。都好耐，有一次思華有啊敬純啊咁樣，咁跟住慢慢到阿 Sam 加入啊，跟住唐水加入啊咁樣，咁跟住有時簡樂夫又客串啊，之中間亦都阿貓姐都講過幾集咁樣，咁其實真係變咗有啲位變咗習慣嘅，咁樣但係有時咧我哋都好 struggle 啊講啲咩好，因為 澳洲其實講嚟講去都係講三幅皮 ，OK， 經濟政治其實都澳洲嘅經濟政治其實都係悶嘅，咁但係即係唔知係咪好事啦 ？2014 年、2015年即係其實好多呢啲國際大事發生，咁我哋多咗好多話題，咁我覺得即係譬如網台 MyRadio 又好啊，或者係其他網台又好，真係可能有多啲講外國時事嘅節目其實係唔多嘅，又用咁廣東話，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即係第時我哋嘅新方向啊，可以俾多啲依啲咁嘅俾大家接觸到多啲外國或者係即係國際時事嘅嘢，或者係透過當中去拎啲嘢走囉，即係唔係好似聽完之後好似得啖笑，然後即係但係乜都拎唔走嘅，咁就冇乜意思啦。咁有時我哋係悶嘅，或者阿 Sam 有時講嘢係離地嘅，呢個冇，呢個係事實。 我係趁佢唔喺度， 趁佢唔喺度插佢，驚佢有牙係咪先？即係佢有時講嘢係有啲離地，但係當中亦都不乏大道理。即係希望啦，喺當中大家聽我哋唔會覺得係嘥咗時間啦，或者係即係喺度即係好似齋 click 咁樣啦咁樣。咁 唔係好認同大石講嗰樣嘢，就係話講多啲國際時事或者西方文化嘅嘢啦。因為另外仲有一個原因係我想即係令我繼續做呢個節目去嘅，就係話其實我哋係一樣好新嘅嘢嚟嘅。是新到是怎樣？新到就是我們這些人呢都是新的，即以前是沒有我們這些這人呢可以在外國生活，但是同時又接觸到譬如香港的資訊，跟住又可以在這裡做一個節目而講，用廣東話做，而在香港的平台度做 播出來，或者在互聯網 上面播放出來，這樣是一樣全新的東西，好值得是應該去試和去繼續去發掘這方面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阿 Sam 有什麼想說，他之前說又說六個 segment 給我放下去，我真的採他生氣了，所以即等他 下年我們的新節目上的時候先給少少機會去說，否則他又說成半個鐘不收聲。喂，那我說一下即這個的喂澳洲呢，即我說香港十大下恥笑完之後，其實即係都唔會咁唔公平嘅，都講下澳洲啦。咁澳洲講啲咩呢？咁其實呢你公平啲咁講呢，澳洲呢我睇返嗰十大呢其實呢十樣嘢呢有八樣嘢呢都係關於體育嘅。OK， 都係 soft， 都係啲 rugby star 啊，嗰啲 WWF 嘅女明星啊，跟住啲 cricket world cup 啊，咁樣你話即係有冇戲呢？又話 Jurassic Park 啊，即係其實都係圍繞住呢啲嘢，仲要 top one 呢唔係 iPhone 6s 喎，係 Netflix。 嗯， 因為今年 Netflix 咧，2015年咧就進軍澳洲，咁所以 Netflix 咧係一個好大嘅一個 search 嘅 item， 咁我一明白嘅 ，OK， 但係睇翻其實，啲人就會話啦，喂，咁其實你咁樣睇下，香港人關心娛樂，咁其實澳洲人都關心體育娛樂啊，係咪先？跟住但係我話，喂，咁我哋關心得起啊嘛，咁我哋係一個民主社會啊嘛，我哋嘅政治問題可以用我哋可以政治解決啊嘛。 唔係佢都有 Paris， 起碼 Paris 都排第八。 即係起碼都關心少少啊嘛。咁你諗下喎，你11月發生嘅事，咁你而家即係年尾咁樣排第八都算唔錯啦，好勁嗰度。喂，但係 compare 杜如峰真係唔係好掂喎，但係杜如峰四月㗎喇喎 ，OK？ 但係你竟然可以去到12月都可以排第三，你諗下幾恐怖？ 嗯。 係啦，即係我哋澳洲人 search 得起嘛，你明白我意思啊？即係我賤格啲咁講一句，即係我哋就算幾乞人憎，我哋個政府幾渣，或者我哋條友幾廢都好，佢哋自己會搞掂，佢哋自己會內閣，會自己係咁暗殺 ，OK， 跟住就會出個新嘅首相出嚟 ，OK， 咁你即係其實可能即係就咁睇，其實作為澳洲人咧住喺澳洲，其實我覺得都就咁睇依個 search result 嘅話咧，我覺得都可以話算係幸福嘅。你覺唔覺得咧？其實同水 哦，肯定係啦，呢個。肯定係㗎，咁香港人都係，所以鄭安琪有首歌叫你們的幸福嘛，唱俾香港人聽，咁你有冇聽過？ 冇啊， 冇啊，嗰首歌就係講香港人好著重啲娛樂嘅嘢囉，就係講緊我哋今晚嘅 topic。 係啊，少少插曲，同埋你都睇到其實睇到西方人嘅娛樂同中國人娛樂嘅分別喎，呢個都可以一個 topic 嚟㗎。 喺我哋嘅新節目嗰度。 因為其實你咁睇翻都係嘅，即係譬如話你澳洲人佢嘅娛樂就係喺體育上面，即係體育係佢哋嘅娛樂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一環咯。 係，但係都係體育唔係淨係娛樂噶嘛，體育有多少少嘅一重意義喺入邊。唔係因為你體育咧，你要關乎到嗰個運動員啊，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啲運動員係好刻苦嘅一個工作嚟噶嘛，即係如果要成為一個出色嘅運動員係好困難噶嘛。 嗯， 咁同香港人香港電視式嘅娛樂係有啲分別。 抽水就抽完啦，即係抽香港水。OK， 咁都作用呢個嘅 Google 2015 search 嚟做一個少少嘅 wrap up 啦，對2015咁樣。咁都講下嗱，我哋上個禮拜話今個禮拜講聖誕節，都講下聖誕節啦。咁其實咧嗱，澳洲其實嘅聖誕節其實同香港嘅好大分別啦。你覺唔覺啊，阿唐水？ 肯定係㗎呢個。 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咩？ 最大分別。基本上澳洲嘅聖誕節，如果你要比較喺香港，係更加似過年咯，更加似農曆新年咯，即係一個好大節日，而一個聖誕節嗰日就等於香港年初一，係更加其實更加累近多過話澳洲 嘅新年 係啊，同香港聖誕節相比，香港聖誕節就係 party 啊，即係通宵達旦啊，咁好熱鬧啊，咁樣噶嘛。但我哋就係翻曬屋企嘅嘛，起碼嗰日係啦。 咁其中一個最我咁嗱，我講幾個分別啦。其中一個最大分別，唔知道你認唔認同咧，就係話，即係依個都係我哋嘅首相依個嘅 Malcolm Turnbull 講嘅，就係話咧，當人哋聖誕節講 Merry Christmas 嘅時候咧，已經係過時啦。我哋唔會講 Merry Christmas 嘅。OK， 我哋係佢話咧，而家應該講咩咧？而家就係 Happy Festival for 依個 Total Fire Band。 咩 Total Fire Band？ 我佢嘅意思就係話，因為咧每逢聖誕節嘅時候咧，就係、是、澳洲山火最旺盛嘅時候，即係通常咧、因為我哋澳洲就同香港啲天氣唔同啊嘛，即係香港嘅冬天係我哋炎夏啦 ，OK。咁其實依聖誕節依排咧，通常都係即係我哋澳洲最熱嘅時候。咁其實依兩個禮拜係嘅，咁有幾日都去到四廿度咁樣，咁啲山火就造成其實今年嘅山火都算厲害，都造成幾多傷亡咁樣。咁所以即係好多 Total Fire Band 啊，咁其實澳洲呢嗰個聖誕節呢最多人做嘅就咩，就是 Barbecue， 就係多數都係 Barbies 咁樣。咁但係今年呢，如果你話 Barbies 嘅話，就唔好意思啦，有啲 state 呢有啲 state 就話Total Fire Band 即係完全係唔可以著明火嘅 ,ok? 你喺室外呢係唔可以點任何嘅 真係呀、 明火嘅 Total Fire Band 啦 ,Usual Force 嘛 ,Usual Force 嘛好似。 OK，OK， 咁但係 因為我諗住聽下佢 barbecue， 即係你聽得到啦，係咪先？即係聖誕節通常澳洲都係，好似頭先阿唐水咁講，喺屋企啊 ，barbecue 啊。 barbecue 本身係一個澳洲嘅象徵，有象徵性嘅文化嘅活動嚟嘅。 係啦，即係依樣嘢係即係澳洲主要嘅聖誕節文化啦，就係啲人去人哋屋企 BBQ。你出街行街咧係冇嘢係俾你嘅，因為全部咧都閂曬嘅，已經好啲啦。即係其實近依五年咧，即係澳洲嘅商場咧係24號啊，即係譬如今日啊，都開到6點鐘，咁都算即係皇恩浩蕩啦。即係比着起五年前咧，就真係可能24號都唔開嘅，可以同你講。咁咧，咁但係咧，即係我諗我哋澳洲亦都有一個比較大嘅，好似頭先阿唐水咁講就話，即係點解好似過新年咁樣咧？就係因為咧，通常啲人咧就會堆喺20號至到24號呢段時間係咁買嘢。即係喺嗰陣時係見到啲商場咧係淪陷咁滯嘅，咁其中琴日有個新聞就好得意嘅，就係話咧其中一間即係百貨公司嘅停車場咧，啲人係要用3個鐘先出到嚟，即係如果你係1點鐘入去嘅話，你係4點鐘先可以喺停車場出翻嚟嘅咁樣，咁即係 你先係商場啊？ 係啊，即係譬如即係個 Westfield 裏邊咁樣咧，佢係要用3個鐘先可以喺停車場度拎架車出嚟咯。係啊，即係可以去到咁癲嘅咁樣，咁講就講到咁樣啦。咁其實今日想講段新聞嘅就係咧，即係有幾個澳洲嘅媽咪咧就去投訴啊，就係話咩咧？就話 投訴啊！ 寫報紙啲社論投訴咯。 OK， 就係話咩咧？就係話咧，佢發覺咧，即係近幾年咧，即係澳洲嘅即係已經失去咗佢個聖誕節傳統啦。 佢點樣講呢，佢話呢，佢原來呢，佢呢就上個禮拜呢就帶咗啲細路哥去一個叫做Christmas Carol 啦，咁我哋好正常啦，我哋即係聖誕節喺澳洲都會即係臨近聖誕啦，平時平安夜好多 Christmas Carol 啊，即係譬如你要見到 Dan 呢就喺個公園度下有好多唔同嘅組合下喺個台上面呢就唱好多即係聖詩啊聖啊咁樣，咁類似啦，類似咁 Christmas Carol 啦，咁有一個最出名嘅就係即係Carols in Domain 啦 ,ok, 咁我哋喺雪梨好出名㗎啦，咁但係 anyway, 佢話佢去咗一個呢就係佢話叫做寫做 Christmas Carol,ok,、okay? 但係原來去到呢變咗做 Christmas Concert,咁個分別就係好明顯啦，咁即係 佢 可能 唱嗰啲歌 嚟。係啦，佢帶細路聽呢就諗住聽 Carol 嘅 ,ok, 但係呢去到呢就發覺變咗做歌，係啦，就變咗做聖誕歌，或者唔係聖誕歌啦，係變咗啲人喺上面藉住聖誕節呢樣嘢就唱歌咁樣。咁呢個其中一個啦 ,ok, 呢個第一段新聞我覺得幾得意喎 ,ok, 咁第二段新聞就係呢就話有一個阿媽就話聖誕節根本呢就唔係聖誕節嘅，即係聖誕節呢基本上我哋就話紀念耶穌降生啦咁樣，但係而家嘅聖誕節呢已經唔係咁嘅意思啦，同埋呢即係聖經呢都冇叫我哋呢去喺聖誕節度呢係或者係慶祝耶穌生日嘅，冇呢樣嘢嘅咁樣。咁即係呢兩單新聞比較 catchy 啲啦。 第四單講啦，嗰個人投訴啦。 嗰個人就話佢唔會去慶祝聖誕節嘅，因為呢聖誕節呢聖經就冇講過話呢要去慶祝聖誕節咁樣，所以就冇去慶祝啦。咁呢兩段新聞呢比較得意。 呢個幾得意喎，呢個觀點幾特別喎，佢本身係呢個。 本身係教徒嚟嘅，佢本身係基督徒。 本身係教徒嚟嘅。 係啊，本身係基督徒嚟嘅，佢就覺得呢即係聖誕節呢就根本一來就唔係耶穌真正生日啦，二來就係 我一直都慶祝嘅。 係我一直都慶祝，同埋佢聖經都冇講過要去慶祝耶穌生日。 我知道。 係冇人話要慶祝耶穌出，即係聖經冇講過話要慶祝耶穌出世，所以我哋唔應該慶祝嘅咁樣。咁佢有佢觀點啦，我唔理啦 ,ok? 咁就只不過就係話其實即係呢個事實嘅吓 ,12月25號呢，如果你唔知嘅話就係啦 ,12 月25號呢根本就唔係耶穌生日嘅 ,ok? 只不過係有啲人即係以前嘅即係 back 返去羅馬政府時代呢，啲人呢就用呢個日子呢紀念嘅啫咁樣。即係嗰陣時開始用咁樣。Anyway,咁想講咩呢，就其實講下我會覺得呢其實呢喺即係不嬲而嚟呢澳洲嗰、那個聖誕文化呢本身都唔存在。咩叫聖誕文化呢，其實冇聖誕文化，我哋剛才講咗好多，即係我哋剛才講嗰隻 barbecue 啊，呢啲 family get together, 買好多禮物啊，好多 festival, 好多禮物交換啊 ,party 啊 ,that's it。咁你話當中其實有咩聖誕元素，如果你就係要去定話聖誕節唱聖詩聽聖詩係一個傳統嘅話，咁我咁 sorry 啦，你其實你去到教會裏面呢一定會有聖誕唱聖詩嘅，所以呢呢個唔係講緊話究竟係咪澳洲有冇呢個咁嘅聖誕傳統冇咗，我覺得唔係呢件事。 唔係咁，又因為有好多人平時唔返教會嘅佢都去聽聖詩嘛，而家係。 哦，即係平時返教會唯一聽聖詩嘅時間就係 12月25號 嘛。 係啊。 係即係我意思就係話囉，如果你真係想聽聖詩嘅話，你咪唔好鬼唔即係你唔需要去啲 public 有啲唔同㗎嘛，係咪 喔，係佢有啲 jingle bells,jingle bells 嗰啲㗎嘛。 唔係啊，你聖誕嗰啲聖詩好多時都係即係譬如講The Lord has come 啊嗰啲咁樣。嗰啲即係對㗎嘛。咁你平時返教會未必係唱嗰啲聖詩，即係聖誕聖詩 喎。都有嘅，聖誕節通常都係禮拜嗰四五首㗎喇，冇得走㗎喇，咁因為即係傳統嗰啲都係嗰啲咁樣。咁但係即係嗰啲唔講啦，即係大家即係聽眾又都唔係多，如果唔係多教徒嘅話，你都冇需要知道。咁但係即係只要我就想講就係話，本身澳洲嘅聖誕文化或者澳洲嘅聖誕節度過聖誕節嘅文化，我只係咁講，度過聖誕節文化呢不嬲都冇變過，不嬲都係去行街係咁即係聖誕節之前係咁買嘢，跟住就聖誕節嗰日就 Barbie 聖誕節 Boxing Day 就有拆禮物同埋宿醉。 唔係 Barbie 因為冇鋪頭開㗎嘛嗰日。 係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完全呢個係想像中嘅有聖誕節氣氛同埋冇聖誕節冇關係㗎 ,ok? 即係我記得我最記得就係 Sira 之前講過，就係話譬如話而家唔俾講 Merry Christmas 啊喺澳洲。我就咁講，我唔係好認同嘅，因為 因為喺澳洲，依度唔同美國啦，即係我近排睇咗段新聞就話美國嘅即係紐約咧就而家即係其實講Merry Christmas 咧就會俾啲人會話係政治唔正確，要講 Happy Festival， 因為咧就唔會傷害到咁多人咁樣，即係唔會傷害到人哋啲 feeling， 因為有啲人唔係好中意嚇，佢唔視聖誕節為唔視基督教係佢哋嘅宗教嘅時候，咁好明顯佢哋就唔會中意聖誕節咁樣，即係我都唔會 expect 有條友同我講話佛誕快樂咁樣，我覺得即係奇奇怪怪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我哋澳洲咧又冇去到紐約咁誇張嘅，即係我以我所見咧，無論係即係報紙新聞啊，或者係一啲廣告啊，即係喺商場裏面咧，都係Merry Christmas 都仲有嘅，即係都冇話去到好似美國紐約咁誇張咁樣。你覺唔覺啊，唐水？ 其實如果你比起美國，嗱，我就去嗰啲 state 就係啲唔係嗰啲福音教派，唔係嗰啲 Bible Belt 嘅 state 啦，我就係去當時就喺 California 同埋喺 New York。咁我話俾你聽，澳洲聖誕節嗰個宗教氣氛係比起美國係，澳洲係超級濃厚，比美國係濃厚得多。因為美國就算即使首先你澳洲人係會講 Christmas 啦，美國係起碼加州同埋紐約，但其他州我就唔知啦。全部都係 Happy Holidays， 係 啦 ，Happy Festival 都有係嘛？ 多數都係都有嘅 ，Happy Festival 都有，多數都係 Happy Holidays。咁但 even 嗰啲聖誕歌咧，都唔係 Carol 嚟嘅，而係全部都係 Jingle Bell 啊，嗰啲咁嘅嘢。咁同埋嗰個成個商業嘅係好非常之商業化，嗰個聖誕節，即係都係周圍都係叫你買嘢咯，不停咁叫你買禮物，買禮物。咁啲人又真係買好多嘢啊咁樣。有好多購物嘅場所，購物嘅機會，有好多好靚嘅燈飾，都係冇宗教意味，整到好靚，好多大嘅道具，即係你知荷里活嗰度好鍾意㗎嘛，即係佢哋好叻整道具㗎嘛，好多大嘅道具呀，大嘅玩具呀，周圍走呀，即係好似成個城市都好似一個theme park 咁樣，好似一個遊樂場咁樣，咁但係都係叫你買嘢，咁但係都係同宗教冇關係。 所以我意思就話，即係其實澳洲我覺得暫時嚟講，即係聖誕節都仲係一個點講啊，個宗教意識呢都仲係有喺度嘅。即係我只可以講漸漸減退，咁但係冇辦法，呢個都係大勢所趨啦。 喂，但係我諗過呢，我而家我去完美國之後呢，我初初都係聽人講話，譬如因為政治正確嗰啲人，所以唔講 Merry Christmas 嘛。咁但係我去完美國之後，我覺得唔係，即係我相信開頭提出嘅可能係，但係我覺得佢之可以成功呢，我唔覺得係因為 已經慣咗 啦，政治正確喎。 係咩？ 根本就係因為個社會商業化囉。如果我係去做 marketing 嘅，我都唔會講 Merry Christmas。嗱，首先 Merry 我肯定唔會講先啦，呢個都唔知咩字嚟嘅，你平時都唔會用嘅呢個字。最多就 Happy Christmas。咁但係唔係喎，咁我會又會諗喎，可能有 3% 嘅人係對 Christmas 呢樣嘢係冇 feel 喎。咁但我身為一個 marketing 嘅人，我梗係要拗埋嗰 3% 嘅市場啦，係咪？3% 喎，喺呢個高度商業化社會，你點可以放棄個 3% 啊？係咪先？嗱，但係咁講，就係話，即係美國咁商業化呢，我講返政治啫，會講少少啦， 講 少少。最大力嘅推動者係政治上係共和黨㗎嘛。咁但係諷刺嘅地方就係投共和黨嘅人就係嗰啲教徒教徒。呢個最有趣嘅地方 咯。咁講開嗱，講開政治咧，咁你都講聖誕都會賴下政治嘅。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話咧，英女王咧就將會有佢個有佢聽日就會做佢個聖誕 speech 啦。OK， 咁 好事夫人 係啊，即係多個媒體咧都去開始去估下，或者係佢會唔知可能入面有條針啦嚇，知道英女王將會講啲咩啦。咁多數我哋嗱而家係24號，我哋唔知啦。咁但係咧啲新聞就話啦，佢會將會係前所未有地咧，佢會去帶出一個好基督 教化嘅嘅信息喎。OK， 因為本身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好虔誠嘅基督徒啦，好正常啦，英女王。OK， 咁但同埋第二樣嘢就係咁，係因為近即係譬如2015年依一個嘅時候咧，都你見到咁多恐襲嘅時候咧，即係基督教依個愛與和平嘅依一個咁嘅信息咧，係我諗係都重要嘅。咁佢即係啲報章都覺得佢英女王咧，其實想透過依樣嘢咧，去即係宣傳依個咁重要嘅依個基督教信息，即係想多啲人去吸收咯。咁我睇完依樣嘢之後，我有啲感觸喎，因為我覺得同香港好似喎。是因為點解呢？因為我哋嘅香港嘅聖公會大主教阿邝保罗都講差唔多嘅嘢喎。 係咩？ 係啊，佢啦，我記得有一集我哋專鬧佢，咁我哋今集又講下佢啦，即係邝保罗佢發表佢嘅聖誕文稿呢，佢就話呢，佢用以愛勝過恨呢個為題呢，就去同即係全香港人呢去散播呢個嘅基督教嘅福音喎。 愛勝過恨啊。哦， 系胜过 ，OK， 唔系爱胜 ，OK， 系啦，爱胜过恨 ，OK， 即系爱系大过恨嘅，爱系赢到恨嘅 ，OK，love、okay? wins against hatred 咁样啦 ，OK， 咁佢就想即系佢带出咧，原来咧即系近年咧吓，世界各地有个好多极端主义吓，有恐怖主义啦吓，有霸权主义啦，恐袭啦，好多打仗啦，种族仇杀啦吓 ，ISIS 啊，劈。斬頭啦，吓、啊、無數人喪失生命啦，香港都唔例外喎、啊、香港呢有佔中喎、 啊。哇 唔係呀。即係香港有 條街喎。 係呀、啊、香港有佔領運動呢，令到呢個社會撕裂化喎、啊、吓、啊、即係令到人與人之間呢失去咗互信啦、啊、包容啦、啊、客觀同埋理性喎、啊。點解會係你佔領運動同埋政改争论令到呢个社会撕裂化嘅呢？係呢个政府令到社会撕裂化嘛 ,PK 讲。英女王讲呢样嘢呢，我唔嬲㗎喎。英女王讲啲嘢呢係有霸气好多㗎喎。英女王讲出嚟呢，即係社会撕裂啊，好多我哋要爱与和平啊，我觉得啱喎、啊、你有道理啊，阿邝保罗讲呢我就等意啦。 讲英女王先啦，英女王做咩唔讲可兰经嘅？佢系半岛派嘅。 唔系，咁佢喂，咁佢教母嚟噶嘛？ 唔系，其实通常年纪大咗就会系，即、就、系、是、一个人年纪大咗，好多时都会向灵性、向灵追求灵性宗教上嘅嘢多啲嘅、嗯。所以佢如果啲人估佢今年讲宗教上嘅，其实都正常。 但系邝保罗咧，作为大主教。 唔係好難，因為好難駁佢㗎，我覺得。 點解骨喂，即係佢可以咁都賴到落佔中度？ 唔係，因為呢個係呢個係李天明教嘅。因為當你講一樣嘢出嚟，譬如你有一個講一段說話，你一個邏輯嘅錯誤啦，咁你可以駁佢啦。咁但係問題，佢講一段嘢出嚟，有3000個邏輯錯誤呢，你係好難去，即係你係要花好多嘅時間同埋精力去先可以駁斥佢嘅，你明唔明啊？ 即係可以好攰呀，你啱啦咁樣。 點駁啫？根本佢每一樣嘢啱，你冇得駁佢，即係。 唔係呀，佢啱㗎，佢之前講一堆有好多恐怖主義呀，佢講多 fact 係啱㗎喎，好多軍事衝突係呀，2015年好多軍事衝突，好多種族仇殺，即係 ISIS 又喺度亂咁劈人呀，係啱㗎喎。但係佢無端端講完一堆嘢之後，佢賴啊香港都係一樣喎，有佔中有佔領運動，有政改爭議喎。佢用呢樣嘢嚟同 compare 種族仇殺、軍事衝突嚟比，我覺得即係呢個比喻，即係話呢個排比係排得非常之好㗎 ,ok? 阿邝保罗 ,ok? 即第二樣嘢佢都話啦，佢第二樣嘢我都覺得好得意嘅，就話即係呢個睇我睇報紙講嘅啫，我冇聽佢鳩噏啦 ,ok? 咁佢就話喂，聖誕節提醒我們吓、啊、要回應今時今日世界各種衝突，要學校耶穌不能隨便將其他人看成是問題喎 ,ok? 即係首先阿邝保罗先生，我第一樣嘢就想講聖誕節就唔係提醒我們要學校耶穌嘅，聖誕節就提醒我們呢即係耶穌在降生 ,ok? 即係呢個耶穌呢，即係都係教徒嚟講啦，耶穌作為一個呢個世界嘅 solution, 就神呢就透過童貞瑪利亞呢 就做將耶穌呢就降生啦，聖靈感人下就聖耶穌就降生，我哋去 celebrate 呢個救世主。OK， 但係呢就係聖經聖誕節呢就唔係提醒我哋呢要要去學校耶穌呢去提醒去唔可以將其他人當成一個問題。你就係嗰個問題嘅根源啊，康保羅先生。即係唔想擺太多時間落呢條廢柴度，我就只係想講即係呢個人呢即係講乜嘢呢，佢只要攞住政協呢個鹹頭呢，我都係唔會聽佢㗎喇。喂，你有呢啲人喺度啊，你有呢啲人喺度，你有呢啲咁嘅主教喺度，邊即係有邊啲人會嚟教會啊，你咪喺度趕人出嚟咩傳福音啊，仲同人講話仲話要傳福音給萬民聽，你自己就坐咗喺度阻住啲人嚟信主，同你講只限真係 sorry， 有啲暴躁。 好 水你有啲咩講下 邊個王呢，我覺得佢都係大膽囉。 點講 佢唔講可能。 講可能經。 係囉，佢唔講可能經都係大膽囉。但係點解佢咁大膽我就知喎。因為佢 佢就係冇得做呀。 唔係佢官道無求膽自大嘛，知唔知呀。 嘩佢學阿林鄭呀。 唔係應該係學阿林鄭。咁 聽完林鄭拍台話啱我講得。 係呀係呀。咁但係我其實覺得林鄭呢好奇怪，點解佢會叫自己做官。因為其實呢樣嘢嗱，當然譬如你翻譯有時政務官啊嗰啲嘢我明白啦，咁同埋你官你民間講就 ok 啫，因為官係一樣好封建嘢嚟㗎嘛。佢應該係一個政治任命嘅官員咁樣，咁係唔同㗎嘛。如果你話係官嘅時候就係、是、你諗起就係包青天啊，係相對於黎民百姓佢係高人一等㗎嘛。係咁你冇理由叫自己做官㗎嘛。咁好奇怪囉，你唔覺得即係你民間講嘅嘢你冇理由自己攞出嚟講㗎囉。咁即係等於英女王佢唔會話我是頭婆。今日乜乜乜唔會咁講，我諗佢聖誕文稿一定。 放眼睇下佢講咩啦，希望係即係真係2016年即係放眼真係係愛有愛與和平啦。喂咁今集講到呢度喇喎，好 嗎？係呀，差唔多 啦。係啦 ,2015 年最南風槍最後一集啦，同大家見面。咁最尾啦，祝大家新年快樂啦，身體健康最緊要。我諗世界和平都係廢噏㗎啦，因為2016年即係我相信我哋下一集第一集新節目就不如講下啲即係有邊幾樣嘢我哋可以貼種啦，就叫預言書啦，好嗎？ 好。 好，咁我哋下年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拜。